怎么那么会说话？有时候有些话，就算听到你觉得是假话，但听着听着也是蛮爽的一件事情。12:05，我是玛丽，我真不敢相信，今天我居然又要放这首歌。大概在稍早的时候，8分钟前吧，11:57，一名陈孙孙的男主持人说：“肚子痛。”当个死亡绝对不容易，肠胃不好就可以，我不同意。当上死亡也不值得恭喜，但会这样叫你的都是你 homie。这一路不好走，白手起家，他职业是雇马桶，家里务农，不是富豪种，他是种芋头，上课常举手。从小的他今天晚上吃了什么？我亲眼目睹他吃了一根大热狗。难道是大热狗出了问题吗？哦，他还吃一碗面。身体没打好底子，口袋一定有包卫生纸，因为除了层老塞在裤底外，没几盖，他一捞就是一礼拜。他精通拉屎的功夫，他肚子很少是空腹，经历过很多的痛苦，就是没遇过便秘，拉肚子最久的记录，擦屁股最好的技术，终于走到这个地步。大王渐渐的他摸透拉屎的诀窍，现在他拉屎不止在学校，裤子很垮不是装满了肥料，在舞厅啊现在没那么他现在四处出征，外表斯文却是夺命书生 24/7 白天到晚上，哪里有感觉哪里就是他战场。捷运站里，百货公司电梯旁，星巴克成品，大计划唱片行，他能应付各种情况都不觉得惊慌，处变不惊就像歌手唱现场，所以他不带不下，尽管他滑倒是没有人护驾，最喜欢当然在自己的住家，但也曾经搭在公园的树下。 男主持人呢精通拉屎的功夫，所以他现在正在电台外头的厕所里面奋战当中。 上朝你不能篡位，他会惩罚你用他的臭味，死亡的尊严很高贵，不让屁股喷到马桶水。死亡也很 hiphop， 门一关上就开始玩 beatbox， 听过的人都说超级酷，但他不公开演出，他说这是赋予术。 今天呢是11月15号，然后我们没有寿星朋友，但是如果你是11月份的寿星，欢迎你可以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然后我们的网志区里面有一篇就是11月份的寿星，你可以直接在下方留言，让我们在一天的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 他精通拉屎的功夫，他肚子很少是空腹，经历过很多的痛苦，就是没遇过 便秘， 拉肚子最久的记录，擦屁股最好的技术，终于走到这个地步。 今天呢是15号，照理说呢应该是说我在刚刚开麦的时候才发现，什么今天是15号。初一十五呢是青春点点的点歌曲，应该是要点播歌曲的，但我完全忘记今天是15号。原本今天预定要进行的单元是青春影城， 脑筋动一动， 要来跟大家脑筋动一动，因为我们今天要送的这个电影，我看看有没有很我记得是16号，是星期三的电影，所以如果延到明天再玩青春影城送票的话，我觉得有点太勉强大家，那个太压缩大家来领票时间了。不晓得大家觉得，那今天改成青春影城，继续进行青春影城，然后把点歌区挪到明天，大家觉得意下如何？大家想玩青春影城吗？不如可以在 APP 画个虾，我来看看那个民意状况怎么样。 做不到我也不敢有白衣裳，你会 规模的灯光与爱与恨，作弊中的证明我今夜不能寐，爱云彻的温柔令人忘记反转，我懂了越是懂你越显得强烈，富贵你就算比富贵不了什么。 哎 ，App 上那边好像可以准，可以好啊，明明连三个都是洪伟荣，那边演的好像很多人留言都同一个。 你在纠结什么？ 是来自于孙子涵这一首你在纠结什么，希望在马桶上的男主持人的纠结的肠子可以早日舒缓。这边点点呢是一个听众，可以讲听众也不多的节目嘛，所以你只要在 APP 上留言，你只要留下你一句话而已就可以占大多数，很容易就可以表达你的意见。我自己随便数了数，哗啦哗，可差不多，那就是今天进行青春影城，明天再来点歌曲咯。 你好棒， 但是呢也要等男主持人回来才可以玩青春影城。我先来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青春影城要请大家去看哪一部电影呢？这一部我知道蛮多人在期待的，就是怪兽与他们的产地，11月16号星期三晚上9点钟在国宾长春影城，长春国宾影城。所以如果你想去看怪兽与他们的产地，或者是你只是想要获得青春影城的荣耀的话，欢迎你锁定今天的青春点点点。 音乐全主打， 绝不妥协，唯有崩桥飞。 These four walls have got a story to tell. Baptized in a muddy river, not a wishing well. Outside the sky is cold black, the streets are on fire.Two windows cracked and there's nowhere to run. I know,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 I said each door and I never reached there.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 We'll be right back. 好想念辅大大众传播研究所哦，可是又不能不上班。 那就念辅大大众传播研究所硕士在职专班呢。周六上课，学费是相关研究所里最便宜的，还免笔试呢。 十二月起全面招生，请搜寻辅大大传所硕士在职专班。 车子要出发了，熊抱戏励志歌手车志力， 很拥有大舞台，爱却又坚持的光彩，爱不是长得那么帅，却温柔像 车子。首张国语专辑志同道合，上行娱乐励志发行。 大家好，我们是狮子合唱团。 Baby 真我明天就要离开你了，就 就爱电影 UFO 十二点十七分，我们的男主持人还在，要让大家再等一下。话说呢，其实我真的是也蛮羡慕，就是那个排便王回来了，就是排便很不固定，他随时想大就可以大。就像我是比较，哎，居然开始每一次只要他去大便，就开始聊起拉屎。就是我不是一个固定时间上大号的人，所以我只要错过那个时间，就会很难大。所以我如果今天错过了，今天就大不出来；明天又错过了，明天也大不出来；后天又错过了，就会一直不停的 delay。 就走了，啦啦啦啦啦啦。 我看你舒畅，我就快乐啊！哇哦，皇上回来了！ 哎，你说今天要玩青春影城哦？ 对。 但今天是初一十五哎。 我刚跟听众们，我们已经在第一段做好了协议，对，我们就是大家一起来决定。那我们一起决定今天提前玩青春影城，因为明天再玩会让大家领票时间太紧绷， 然后受不了。 对，然后明天我们再进行初一十五点歌曲，我们大家都说好了，你们说对不对？就走了，啦啦啦啦啦啦。 怎么那么快乐啊？ 哎，你是找好你的题目了吗？ 找好了、啊。哇，我出两题嘛。 对。有人说今天明明就是你是说农历十六是不是？我们的那个初一十五点歌曲是在算国历的，不是算农历的。 let me show you my vibe. Vibe. Come on, I got a butterfly. You reach high into the sky. What's that? Fall so high. You got a queen of vibe. My girl. Whoa, whoa, whoa. 相爱要天天公。不怕单身过海。要找到我的天才。My vibe. 自信的雅典娜女神。相爱就来。有谁懂我爱沉沦？谁想我爱天真？谁陪我爱升温？爱让你久等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爱让我久等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爱让你久等了。 笑什么笑什么？ 哎，马克马克啊， 干嘛？ 马克好像说过吼。上班大便，公司还付你钱，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呢。 对啊，啊， 不过都付快半小时，也太久了吧？ 有吗？15分钟吧，还好吧？ 那我们是要现在开始玩青春影城了吗？会不会太早？还是差不多早早玩完？ 早早玩完之后要干嘛？很尴尬哎。 啊，难道现在要先晚安晚安时间吗？ 我们之前不是都是一个小时玩五题差不多啊？ 所以现在是叫青春期543吗？ 对啊。 哦。 哦哦，老板说的是，老板说要青春期543。 谢谢。 就来。 拉屎总监在这15分钟的过渡内阁。谢谢你的看守内阁，谢谢谢谢。 清理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欸， come on, come on, 你痛够了没啊？ 我的胃还在痛哎，欸。 聊聊青春， 你是不是肠胃炎？你说你晚上吃什么？ 我晚上刚才吃的，我10:30才吃的，我10:30才吃了后面的王子面，锅烧王子面。 那个你以前吃没有出事啊？ 对啊，我以前吃没出事啊。 那你稍早呢？ 我稍早 6点那时候你没吃吗？ 7点都出门的时候，我吃了饭，我今天中午煮的饭 来了。 怎样？ 这就是问题。 你说我自己煮啊？ Yes。 欸，电锅煮的饭会有什么问题？ 就你那个 我那个 不知道你的米有没有问题？ 没有 吧。你那个是今天煮的吗？ 对啊，今天煮的啊，电锅今天煮的。 你那水是不是很脏？ 怎么可能？我家不是住在没有水源的地方。 你米配什么？ 米配什么？ 你就单纯吃煮的饭而已吗？ 配肉松。 那些过期的吗？ 没有啊。 因为他刚刚啊，在电台发现自己， 我现在好痛， 发现自己好像有一颗蚂蚱没有吃，然后那蚂蚱放几天了？ 星期五晚上的。 上星期五晚上6/1，他要放到明天中午再来吃。 不行吗？放冰箱欸。不行吗？ 我觉得 大家不行吗？这样真的不行吗？ 不太 OK。现在有短短的不到半小时的青春期543，你有话想跟我们聊一聊吗？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Body love and devotion, Call it a mom's adoration, foundation, a special bond of creation. Ha! For all the single moms out there going through frustration. She works the nights by the water. She's gone astray, so far away from her father's daughter. She just wants her life for a baby. All on her own, no one will come. She's got to save him. Daily struggle. She tells him, ooh, love, no one's ever gonna hurt you, love. I'm gonna give you all of my love. Nobody matters like you. Stay up there. She tells him, your life ain't gonna be nothing like my life. You're gonna grow and have a good life. I'm gonna do what I got to do. So rock-a-bye, baby, rock-a-bye. I'm gonna rock you, rock-a-bye, baby. Don't you cry. Somebody's got you, rock-a-bye, baby, rock-a-bye. I'm gonna rock you, rock-a-bye, baby. Don't you cry. Rock-a-bye. 所有的听众呢都是小常识通，他们都说了冷藏是不行的哦，冷冻才可以那么久。 冷藏三天就不行了。 冷，本来东西就是你要放那么久，一定要冷冻，冷藏就不太行。更何况他那颗霸掌是已经拆开粽叶哦，是龟脯啊，那丢在那个乐扣盒里面。 乐扣盒哎、欸，是乐扣盒。 我都觉得那些都已经沾到很多细菌在发酵，他们就是在那个乐扣盒里面，然后啊，我们那个要把那个欧马克的胃都弄烂。 细菌为什么这么坏？ 细菌很坏，你要我讲几次？你都没有看过《捍卫战士》吗？ 没有。 我永远转台超常看到《捍卫战士》，我差点今天就要出《捍卫战士》。《 捍卫战士》是什么？胃是那个肠胃的胃哦。 对啊， 我从来没有看过哎、欸。 我永远看不到汤姆克鲁斯的《捍卫战士》 啊，还是 Top Gun？ 对， 对我永远看不到那个，我都是看到胃里面的《捍卫战士》 啊。Hello， 你好，02236399555。 嗨， 玛丽马哥，你们好。 你是要阻止他吃霸掌吗？ 不是。 你要请他吃霸掌吗？ 过去的事情不要再分析了，过去就过去，活在当下吧。 啊，他当下就是肚子很痛在挫赛啊。 他已经是过去了，不是吗？ 他，我觉得他待会会挫第二轮。也开心哦。 会啦。 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痛苦上面。 你问的真的好笑啊。 什么很小？ 他说你问的问题好笑，很好笑。 哦，王毅留后啦。 过去的事情不必分析。 我知道，过去让他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这样。嗯，好，拜拜。Hello， 你好。 嗨，你好。 你是？ 我是赖赖。 赖赖。 对。 怎么样？送啥？ 准备想打进来而已。 打进来干嘛？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 很久。你怎么上次不问？ 没有，最近在做问卷的时候的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你们平常会喝速跑吗？ 不会。 速跑那个太浓了。 那你们什么时候会想要喝速跑？ 运动的时候。 跟别人打牌喂人家喝的时候。 打牌喂人家什么意思？ 就给人家输一点啊，给人家带赛啊，降人家的气啊。 你是认真的吗？不是吧？ 速跑就是一个你不能在你要赌或是干嘛的时候喝的东西。 有这种事？ 考试也不能喝速跑。 这是迷信吧？ 我就是一个迷信的女人。 这是迷信吧？ 那我问你们， 那下次打牌你喝？ 好啊，怕什么？ 你们感冒的时候会喝速跑吗？ 不会， 喝 Fin 就好。我完全就是被广告洗脑的小孩啊。怎样？ 啊， 没有，因为最近在，因为我们最近老师的题目是要做速跑的广告，然后我们要市场分析调查，然后还要去研究为什么要喝速跑的种种关系。 所以你希望大家在 APP 跟你分享他们什么时候会想要喝速跑吗？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好， 我很困扰这个问题。 那你现在赶快在空中求求大家， 大家可不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拜托拜托 拜托拜托， 谢谢。 好， 还有希望马克的肚子快快好。 谢谢。 有人说，有我在查资料，有人说他拉肚子的时候会喝一些速跑，可是不要太浓的。 所以有人说速跑要兑水喝啊，可是我觉得它兑水之后的味道好怪哦， 就很淡很淡。我之前就是拉肚子拉太久的时候，我妈会给我喝一些速跑稀释，就是一些一大杯水，然后加一点点速跑，它就是让补充体力。对， 好，那你待会自己去 APP 笔记一下咯。 好，谢谢马克玛丽， 拜拜， 晚安，拜拜， 拜拜， 晚安，拜拜。 12:29，02236399555，青春期。 干嘛干嘛？是不是要送东西？我听到这个是不是就要送东西了？ 我都已经忘了 Lady Gaga 要送什么嘞。Lady Gaga 要送东西哦。 有啊，这一周有一个新的东西 ，Lady Gaga 周。 在我们这吗？ 在飞碟夜现场。 关我什么事？那是你那边在送，你们送什么？送什么？我好台啊，我在干嘛？你们送什么？ 被赖赖影响了吧？ 你们送什么？ 你们送什么？我送那个什么保冰保冰袋、保冰水温袋、保冰什么什么袋。 保，你说里面有个像锡箔纸银色那一种 ？I really don't know。然后还有一个 Lady Gaga 立牌，怎么样？厉害了吧？ 西村游纪江出道30周年，与你最美丽的相遇。日剧《101次求婚》插曲《追寻梦想》。30周年纪念专辑《Beautiful Days》，唤醒你的美好时光。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当众神发怒，世界即将毁灭。2016华文原创音乐剧节，南北馆神话音乐剧《蓬莱》，台湾实验剧集全新力作。从中国千年神话提炼出的人类斗争史，结合诗歌、乐舞、偶戏及多媒体，带您从英雄故事里领悟，在南北馆旋律中苏醒。蓬莱，11月18日起，新北市艺文中心，购票请洽两厅院。 绝不妥协，唯有邦乔飞。最大胆宣言，全球一亿信徒共同捍卫邦乔飞摇滚主权，首批加赠摇滚通行证环球。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2:35，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02-23639955，在我要找他的时候，他就离开我了，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为什么你今天带孙子涵来啊？ 哦，因为我刚刚播了一首孙子涵的歌。 哦，有， 哎， 坏 掉了，是我耳机问题， 是你耳机坏掉了，你的耳机只有一边。对吧？ 对，你也注意一点吗？ 我没有啊，我是好的啊。好了吗？ 坏掉了。 接头的地方啊。 没有吧？真的只有一边吧？ 真的吗？ 对啊，是我接这个接头问题。哎、欸，很不快乐哎、欸。嗨，你好。 哎、欸，真的、欸 哦。对啊。 喂。 嗨，你是？哎、 欸。嗨，你好。 你好，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 Miki。 Miki 啊。 嗯。怎么那么高兴？ 今天很久没接到你电话、 啊。对呀、 啊。你今天投几块、 啊？你们好不好啊？ 好啊， 嗯，哎，我跟你讲哦，现在那个外食的那个食物哈、哦，你们吃饭要小心一点。 哦，好。 你们要挑，你们最好是挑一些那个面包吃。 好啊，面包哦。 面包，嗯，对，因为面包 我觉得有时候面包也小吃哎，有时候面包里面加的东西太不单纯 了。你刚说面包吗？ 我今天很台。 不是，面包，因为我跟你讲啊，你们如果吃那个。 是那个 是那个自助餐的话、那个、它有的那个 不要再偷学人家讲话 啊， 没事没事、啊、请继续。 我说有的那个外食的自助餐哈，它有的菜都没有洗哦， 有，对啊，有些不干净啊，对啊， 对啊，所以你们吃东西要小心一点，最好是看是吃饼干啊或是什么这样子。 哎、欸，有时候饼干也不能吃太多，饼干也加一些有的没的。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到底这个谁是有良心的啊？ 哎呀， 现在外食哦，最好的方式就是怎么样，知道吗？ 怎么样？ 自己带便当。 哦，自己煮。 对，自己带便当这样子。 好。 这样子要，我有一本那个，我有一本那个。 哪个？ 那个。 哪个？ 有那个便。有那个书就是做便当的，我再拿去给你们。 不用啦，我们没有人会做饭。我说真的， 真的， 真的，我连煮水饺都有问题。 真的假的？ 真的还是假的？ 水饺要煮得好吃不容易，你知道吗？ 不会啊，我跟你讲，水饺，它 水饺你要煮到皮 Q。 水饺如果你煮下去的话，它会沉淀下去，然后如果它熟的话，它会浮上来。 你怎么也知道啊？ 对啊， 啊你要煮的 Q 弹弹啊嘞，不容易又不黏，粒粒分明，对不对？ 对不对？哈哈 哈哈哈哈！玛丽，你要学煮菜啊，不然你以后嫁不出去啊。 我觉得那个是过去的想法了啦。啊、 他不学煮菜，他学你讲话。 学我讲话。 对。 我可以学你讲话吗？ 可以啊。 好啊。 你可以跟我讲啊，我们两个，我大你很多哎、欸，你要叫我 姐姐，大姐姐好不好？感谢你说话。 叫玛丽叫你。你的那个， 等一下 ，Mickey， 你今天投几块啊？ 投5块， 应该要到齐了吧？ 我看一下，还有1块。 哦，还有1块。 嗯， 那 你现在在找话题啊？ 快点，你把握1块的时间，快点啊！ 好啊，以后就是玛丽都会，玛丽很喜欢在节目上学你讲话，你太有特色了。 嗯， 这样子啊？ 对，这样子。 玛丽， 嘿。 你的声音可以唱我的那个戏凤，你的声音可以唱戏凤，就唱那个黄梅调那个歌。 你好像上次有说过，然后我们都不会唱，对不对？我记得。 我下次叫你唱啊！不要在你上节目的时候唱，就是我挑时间，然后我们出来我就叫你唱啊，然后。 时间到了 ，Mickey 不可以再投钱哦。 我没有投钱啊。 嗯。 反正我还会再跟你们联络啊。 好。 好。 再见。 拜拜喽。 机器人啊，要多穿衣服哦。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是你一直在发出声音是不是？ 哎、欸，对。怎么了？ 我想说，你手机一直在震动，你到底在干嘛？ 那不是手机啊。 Party boy 迟到，兄弟为你撑腰。Boom, yeah, boom, let's get this party crazy。你在爱情跌倒，回家让你撒娇。Boom, yeah, boom, let's get this party baby。恋爱迟到，快找哥们讨教。Boom, yeah, boom, let's get this party crazy。欢迎你有粗暴，有我帮你 叫。 拿出男人硬态度，哇哦，让他回眸一笑，哇哦，耶，哇哇哇，我们会女成交 ，Go Go Go， 轻松下足乱跳 ，Where's Buddy？ Where's Music？ Let's get party now， Party boy 迟到，兄弟为你撑腰 ，Yeah， Let's get this party crazy， 你在爱情跌倒，回家让你撒娇。 那歌曲呢是来自于罗志祥的撑腰，青春期543在等大家的电话来撑腰。嗨，你好。 哦， 哎，马克玛丽你好。 晚安，你是？ 我叫小刘。 嗨，小刘你好。 我可不可以点一首歌？ 不可以。 明天才能点歌啊，明天再打来点喽。哼，那我们就说好喽。 好，拜拜喽。 兄弟情谊不能要。哇哦，让他回眸一笑。 哇哦， 哇哇哇 ，Go go go。 Hello， 你好， 各位你们好。 嗨，你是？ 我是龙龙。 嗨，龙龙。 第一次来电来。 欢迎光临，龙龙。 单茶。 谢谢。我要讲我昨天生日发生的事。 发生什么事？几岁生日？ 生日下午跑去同学家玩。 嘿。 结果我去同学家。然后我就只能走到他家那一栋， 嘿、hey. ， 然后一走上去走到四楼，然后打电话给他，因为我忘记他家在几楼， 嘿、hey. ， 我就打电话给他，然后他就说他人在外面，他等下回来， 嘿、hey. ， 所以我就走回到一楼，就这时候有两个警察跟一个男的走过来， 嘿、hey. ， 我吓一大跳，我就往上冲。 你为什么要？你为什么看到警察要吓一跳？ 因为我想说他们要办什么事啊， 嗯、 然后我就想我会不会妨碍，因为那个门其实很矮很窄， 嗯。 然后我怕会不会妨碍到他们，我就想说闪一边，要不然就往上冲还是怎样，不然我就往上走。就我走到二楼的时候，嗯、然后那个男的叫我下来。 嗯。 然后 你说两个警察配一个男的，那个男的叫你下来。 对，那男的叫我下来。 那个男的怎么叫你？ 他 说：“哎哎哎， 你没下来，你没下来不关你的事，你下来。” 哦。 我好像是什么事？然后我一下就看到我朋友，我朋友就把我拉走。 嗯。 然后我这时候其实有隐约听到就是。那个男的在说什么绑架什么的，然后更好笑的是，那个男的是我同学的哥哥。 更好笑的是，那个男的是我同学的哥哥。 不是， 就是 不关你的 那个， 不关你的事下来，所以到底是什么事呢？ 我不知道，就那个警，那两个警察也超好，那两个警察也是那种不知道是怎样。后来是没事啊，可是就是好像说什么那个男朋友，他不那个同我同学他哥哥的。女朋友在他们家楼上，然后被绑架。 你同学他哥哥的女朋友在楼上被绑架了。 对， 就是被你同学的哥哥绑架了，所以那个女， 就是、 那个女 被我同学不知道被谁绑架，然后我同学他哥哥又不说，不跟警察说。 哈，你同学的哥哥的女朋友被绑架，然后去问你哥哥，但你同学的哥哥不肯说你同学的哥哥的女朋友被谁绑架了。 对， 所以这样合理的推断听起来应该是情侣吵架。然后女朋友说：“ 啊、 我被挟持了，我被绑架。” 你要完整讲出来的关系。 就是我跟我朋友后来在猜，应该是那女的有被害妄想症的。 嘿， 就是因为那个那时候是那个女的自己一个人在家。 嘿， 然后说什么听到有人撞门还是怎样，然后发生就是什么她被，然后打电话给好像给我朋友她哥哥，然后说她被绑架什么的。 嘿， 然后我上去一点事都没有。我那时候因为一开始我不是在楼上嘛，我那时候上去什么事都没有。然后我们那时候什么左邻右舍都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什么事啊？哈哈，什么事啊？ 那真的超夸张，好像是发生什么，把我吓死。 是这一天遇到这么没头没尾的事情，开心吗？ 啊什么？ 你开心吗？你的生日？ 我今天觉得昨天还蛮衰的。 哦，你觉得衰哦？ 不太那个。 不太开心哦。几岁生日啊？ 我16岁。 16岁生日。 耶、yeah. ！可是因为我太晚留那个生日留言了，然后好像没有被看到，然后突然听到人家被念，有点难过， 好难过啊、哦！ 没关系，我们现在补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小心有坏人要靠近你，要保持距离哦。 谢谢， 拜 拜， 拜拜。 12:47，嗯。 你现在想进，有一种想进不敢进的冲动。 我觉得可以了。 哈哈，哈。 差一秒。发出好写实的声音哦， 怎样？ 完全就是真的在家里看杂志，看到一半累了，伸懒腰发出的声音，哎，就是你的写照，没错。 喜欢吗？大家喜欢吗？ 好写实哦！这首歌曲来自于 Big Bang 的《Gala Gala Go》，待会回来播个唱片公司的指定播歌。一点钟过后就是我们 青春影城， 所以如果你等青春影城等很久了，你想要得到荣耀很久了，你想要去看怪兽与他们的什么产地很久了，或是你朋友很喜欢，赶快叫醒他。 我想 以最近那个 call in 状况来看，我想青春影城今天挑战者应该不会多了。 不 call in 部队之间的对战， 三年的等待，你最熟悉的史丁。生涯破亿销售，摇滚名人堂入列，十六座葛莱美奖加冕，摇滚诗人传奇回归大作。街道的交汇，一张经典的诞生。史丁五十七街与第九大道，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秋天的时候，我们出发去台东，骑铁马穿越金黄稻田，在开阔的阳光下用力微笑。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 纳鲁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欢迎您，0800-239-888。 九四开运大师詹维忠首张专辑《别叫我阳痿》， 别叫我阳痿，别叫我阳痿，别叫我阳痿，谁跟你阳痿？该叫我阳痿，你才是阳痿，别叫我阳痿，别叫我，别叫我，别叫我。 隔壁老吴叫 詹维忠老师教你改名不求人，开运又开心，混血儿娱乐。 大家好，我是张云晶。 这是个特别的定律，即使风一样漫过我身，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再靠近一寸，我就会当真，理性里与你永恒拉扯，安静的望着，不属于我的这距离是何意义不舍，不要拥抱，切莫亲吻，危险万那一段缘分，不是因谋论，驯服了寂寞才懂温柔，再一点爱就圆满了，陪伴你到死去多迷人，不要拥抱，切莫亲吻，我会粉碎，再不完整。 也不会成真。理性里是宿命，我在这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常饰演浪漫的角色，实际生活却是咖啡浪漫了我。旅行在东京、北京、香港、台北，咖啡 Latte 是我唯一的享受。衷心推荐最新型 Lavazza EP2500 咖啡拿铁专用机，上网输入免购机02-7711-7701。 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只有痛过才算真正爱过。全英音乐奖最佳女歌手，新时代灵魂歌姬艾米丽·山黛，不朽天使，环球。 我是陈世安。 遇见谁也都难免好爱好散， 满月那天，爸妈为我戴上祝福的手链。妈确诊有失智症的那年，我帮她戴上爱的手链，守护她的每一次独行，用爱与关怀带她回家。 预防走失手链，把回家的路戴在手上。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人。申请专线02-2597-1700，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联券关心您。 Joanna 王若琳最新歌德摇滚专辑《霸凌之家》。献给不怕面对新世界的你，欢迎来到《霸凌之家》索尼音乐。 大家好，我是郭恒奇。 欢迎来到今晚的青春影城，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青春影城的进行方式就是我们会讲电影的一小段，尽量巨细靡遗的告诉你，不是讲剧情的大纲，我们就讲他说了什么话，镜头移到了哪里，或是是影音题，直接让你听一小段电影的片段，你就必须要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究竟这是哪一部电影。如果你猜对答对的话，就给你至高无上的荣耀。 You're awesome. You are awesome. 然后你可以得到一个大秘宝，这个大秘宝呢就是怪兽与他们的产地，在11月16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三的晚上9点钟，长春国宾影城。 星期三晚上9点，长春国宾的怪兽与他们的产地的特映会。 嗯哼， 会送给你两张电影票。 这个到底跟哈利波特有没有关系啊？ 有吗？ 同一个世界吗？ 我不知道耶、欸、 其实我也不知道。 还是我们现在要先看一下他们预告？ 我们先看一下，你说先听一下， 先听一下他们预告吗？ 也是可以哦。 哦，可以哦。那我要找一下。 你也不想想看，我们的版剧当初也是从听预告那一天开始发酵而来的。 场场搞轰趴。 啊，如果可以的话，我好想再听你配一次那个 什么， 就是脸书什么非死不可，紧张悬疑，脸书非死不可， 怪兽与他的产地哦， 他们。 那欢迎大家星期天，哎，就这礼拜天嘞， 这个星期天我们要在下午一起看《常常搞轰趴》，如果你想来。欢迎你可以上脸书搜寻千元点点置顶文章区写得很清楚。 好的，怪兽与他们的产地华纳。 好魔法。 You're just a man, let's just command it. Just like your suitcase, I think there's much more to you than meets the eye.Kicked out of Hogwarts, endangering human life. 同一个世界是霍格华兹。 哦，同一个世界 是同一个世界。 Teachers argue strongly against your expulsion. I wonder what makes Albus Dumbledore so fond of you, Mr. Scamander. First trip to America? Yes. Small America. Let's get that fixed. 第一次去美国吗？ No. Any livestock? No. Welcome to New York. 这是纽约发生的故事。 应该还是在霍格华兹吧？吧。 唔该，哥，我要 come to New York 呢。 对，他现在是到了纽约啊。哇哦！怪兽与他们的产地，我看完了预告片以后，不知道他们在演什么。 有听众说是纽约，然后在什么《哈利波特》之前哦。 通常我看完一部预告片，如果剪成这个样子的话，我很确定我不会去看。 可是这是你的分身演的。 我的分身是谁？你说霍金哦？ 对， 霍金什么时候变我的分身？ 你不是台北莉莉吗？ 哦。对，0223， 牵扯太远了，是不 是？对啊，0223639955，0223639955。今晚的青春影城有谁要来挑战呢？你也可以同步在PTT 的青春点点版推文， 嗯， 或者是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不过在 App 上面，你要知道你的推文可能会助长了扣印部队拿到电影票的机会，这样子。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没关系。0223639955，当然你也可以在上面乱的啦。0223639955。今天呢，吴玛丽有三题，我有两题，我的两题都是影音题。吴玛丽的三题呢，都是文字叙述题，有秒杀题吗？ 没有。 好的。 是我最倔，我最洒脱，May I to you，我就是我。 今天有十张票要送出，让我们快快开始今晚青春影城的营业吧。0223639955，第一组来宾，嗨，你好。 我吗？ 是的。 我是戴咪，你们好。 戴咪你好，戴咪几岁？ 哎呀，32。 哎呀， 32岁的戴咪，之前有玩过青春影城吗？ 有啊，我有拿到票哎。 这么厉害？ 嗯。 好哦，那你稍等一下。 好。 据说人非常非常多。 哎呦， 他挂断了， 不见了。哦哦， 我们需要再甄选一位新人入场。 有点难办啊。 0223639955。Hello， 你好。又挂掉了。 是在开我玩笑吗？ 对啊，搞神吗？ 那就怎么了？ 那就你说这两个意思是不太 OK 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蛮常见的吧。 唉，嗨， 喂，你好， 你是？ 沙丁堡的肉羹面。 沙丁堡的肉羹面。 嘿， 肉羹面。 肉羹面，你以前有玩过吗？ 有哦， 好，那待会 肉羹面归回。 31。 等一下，你是故意想要知道那个？你是故意想要选题吧？是不是？ 我真正是31。 你是不是故意想要选题？ 你不要用这种负面的心情。 没关系，反正他还是选玛丽啊。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觉得他会选玛丽，玛丽的题目比较简单。 等一下，戴咪，你真的要选玛丽吗？ 我真的想选玛丽，怎么办？ 你们两个是不是就在隔壁？你们是 couple 吗？ 我们没有坐在隔壁。 你们没有坐在隔壁，但你们在隔壁房间，是不是？ 也没有，不是，我住树林。 好，那个三重埔沙丢 三重 咪吗？ 沙丢 给咪 三丢 沙丁波 沙丁波沙丁波骂给咪。哦，好难哦！你确定要用这七个字当做那个抢答那个吗？ 我用骂给你好啊，骂给你， 骂给你，骂，肉跟面都要怎么讲？再一次， 骂给你， 我是讲骂给呢， 啊，都可以啦， 骂给你， 哎呀， 骂给你， 三零八拢安尼讲， 好难， 三零八骂给你就起来， 进来个， 三明龟筋， 三明龟筋，三明龟筋啥物？ 三明龟， 三明龟是啥物？ 三明鸡啦，三明鸡。 戴咪，你知道你们还是没有出？ 不是，我会台语，我会台语。 等一下，你们到底两个人有没有奸情啊？ 我没有奸情啊。 我觉得你们俩好像蛮合的耶。 乱讲，超合的、啊。 肉羹面说超合 肉羹面 合个屁呀、啊！ 我觉得越听你们两个越像认识的 可是马克马里那个，我这个票是我为了荣耀，我没有要看哦。 你不约 戴咪 一起看 了， 太晚了啦！我之前跟他去看都太晚回家了。 你们 所以你们就是朋友嘛？ 底下讲还微博但是你不能，你还是会为荣耀而战，对不对？ 是啊，是啊。 没有，我要 PK， 要 PK。 但戴咪不会因此就是松懈吧？ 没有，不可能，我一定要赢的、啊。 没有，我们没有在输的。 还是你们私底下有读一些什么？ 没有啊， 没有。 我刚刚幻想超展开一下，对不起，我刚空白了3秒。 难怪你刚刚顿呆了一下。 哦， 好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 好好，玛丽，请出题。 好，就是啊，就是在一个学校的体育馆里面，然后那个台上有学生在那边头转，然后全场气氛就很嗨，哇！主持人就有说：“好的，刚刚那个就是酷毙刑罪帮。”接下来我们要带来下个表演是温柔地杀死我。这个时候呢，干嘛啦？一直笑在干嘛啦？ 四个字。 这时候在舞台后面就是伴奏，就跟主唱说：“我不行，我棒还给你啦。”然后主唱说：“哈哈！”就伴奏要走了，他准备要上台的时候，这个时候男主角冲到了后台说：“等一下！”他就跟那个主唱男孩说。听说你要毁掉你自己的社交生活吗？然后主唱就说怎么办啊，就是我的伴奏跑了。男主角就说很好啊， 那就不要唱啦。这男孩就说，我不能不唱啊，我要让我妈开心。男主角说，你没有办法让你妈开心的，别人如果能让你开心，他就可以让你伤心。你觉得现在在台下外面的观众，他会让你快乐吗？你妈长期下来的问题，就是你妈才能让自己开心嘛。男孩就说，我们试过了，我们就是要让别人开心，自己才会开心。然后男孩就上台了。哎呦，想袂到两个人这会来会又提，啊，两个人都袂晓。 什么？到底什么？ 我猜四个字对吗？ 四个字。 哦，那呢？ 口气跟刚刚打断竟然完全不一样、欸。 哦。 荣耀呢？ 之前没那么难啊。 对啊，玛丽越来越难了、欸、 哪有？ 这一部不难吗？这我在听前面猜出来嘞、 欸。真假的？ 对啊。 男主角年纪大不大、 啊？不大。 男主角演的时候大吗？我不太确定。 不大。 哦，妈呢啦？ 妈呢啦？ 哦， 这一部片其实我不熟，可是我知道很多人很喜欢。 你不熟还出哦？搞什么？ 男主角长大后是演过疯狂什么东西的那个？ 你的男主角的定义是哪一个、啊？ 小孩是？ 因为我跟小孩也不熟，我就说我跟这部片不熟啊。我要倒数五秒喽！带咪肉跟面。 Four， 那你。 Three， 等一下，等一下 ，Two， One， 等一下，当当当，戴咪，戴咪， 戴咪， 我要相信人性。 好， 我看答案哦。 请 我看答案。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人很好。是修格兰演的非官男孩吗？ 非官男孩，你确定？ 对。 非官男孩。 烦呢、欸， 肉跟面真的很不开心哎、欸 哦。肉跟面每天都说他自己超强啊。 我反正我就是之前那个电影王啦。 你看过《非官男孩》吗？你找来。 之前就是上次因为这个跟他吵架，是因为这个。 嗯，所以待命你要去看《怪兽与他们的产地》吗？ 电影那个肉跟面说他不看， 他不看你就不看哦。 嗯，我想 因为我要带他回家，所以回去。 你们这是在跟我谈恋爱，我要生气哦！这是你们谈恋爱的单元，是不是？这是青春影城，这是个 Holy 的秀。 哦，没有。 他们在哎，很妙哎，人家情侣去电影院，然后看电影谈恋爱，他们在青春影城谈恋爱哎、 啊。可是那个肉跟面不看， 我觉得很酷哎。 肉跟面就跟他去看，载他回家啦。 太晚了，然后回隔天要上班， 他就想看，你听不出来？ 那你载他回， 上次也因为这样才跟我吵架。 我哪有？ 那你 哪有？ 那你载他回你家，这样好不好？ 好啊，当然好啊， 这样好 啊， 谁你好？对，戴咪 啊， 你已经32岁了， 但我家有菩提老母在，他会生气、啊。 你是一个大女孩了 ，OK？ 那我还要上班，而且他家那么多人，才要去住啊？ 你们在这边给我乱哈！ 送给别的听众了。 那你们在外面就是过一个浪漫的夜晚，好不好？ 我要跟别人过浪漫的夜晚。 还是扣打可以留到下次我们有 没有这回事？再见喽！ 好， 拜 拜。1:18，这样我们浪费掉一题耶，怎么办？ 真的哎。 02236399555。第二题的青春影城，等你来挑战。 把香推的推到一曲的河马惊吓过度，它跟在我身后，我无法呼吸，但很过瘾，但很过瘾，不说你爱我爱我、我就是这么快乐，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了、你就是这么温柔， 02-23-63-9955第二组的青春影城，嗨，你好。 嗨，杨玉片。 杨玉片吗？ 对。 杨玉片几岁？ 23。 23岁的杨玉片，你最近有看什么电影吗？ 最近看了《长长口轰趴》。 你已经看《长长口轰趴》了？ 谁准你看？ 看完了。 我很难过，我不想要，我不想让你玩青春影城。 看怪兽与他们的产地， 我不想要让你玩青春影城，你没有资格在青春，你没有资格在青春点点拿到怪兽与他们的产地的电影。 我是第一次听这个耶，然后就打电话了。 好了好了好了， 稍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哦。 嗨，你好。 喂， 嗨，你是 佩慈吗？ 我是佩慈。 好的，佩慈几岁？ 我22。 22岁的佩慈，好，那待会你要跟洋芋片一起抢答哦，齁。 好。 好，洋芋片跟佩慈， 你们都会玩齁。 嗯 嗯。 好，佩慈，你选择你要马克出题还是玛丽出题？ 玛丽。 好。 我吗？ 那待会你听到任何一个段落你觉得可以猜的时候，你就大喊自己的名字，好吗？ 好。 来吧， 提醒各位，如果是系列电影，你要跟我讲是第几集哦。 1、2、3、4、5。 嗯，两位 ，OK？ 好 好。 就是在那个毕业典礼上，男主角就在台上致辞，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下面女同学说：“哦，他好帅哦，天啊，他好性感哦。”这个时候呢，女主角就插进那个同学讨论中间说：“哎，听说他是同性恋诶。”男主角就继续在台上演讲啊，就说我们的目标，我们想要协助消除全球饥荒还有贫穷。我个人深深明白极度饥饿的感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使命。然后反正就演讲完毕之后，美国他们不是都会一个个叫名字上去领那个毕业证书吗？就开始唱名，然后去领领领领领。女主角就跟那个可能校长还是什么不知道，就领完证书走到男主角面前的时候，他们就握手。男主角就说。恭喜啊，你应该感到非常的自豪。女主角就说，我是啊，你的领带很帅。男主角就说，哦，他最近成为我的最爱了。那你做出决定了吗？女主角就顿呆了一下，就，哦，我还在考虑。男主角就说啦，请你试试看用我的方式吧。女主角就说，好，然后笑了笑。就离开。下一个场景呢，在毕业晚宴，就一桌一桌，可能在什么会后 party 之类的。这时候女主角爸爸就来恭贺女主角毕业啊，两个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男主角也靠近了，就互相介绍说，诶，他是他的男朋友啊，这是我爸等等之类的。爸爸就说，诶，我很欣赏你刚刚的演讲，那你们两个交往多久啦？女主角就说，他还来不及回答，他在思考的时候，男主角接着说，哦，几个星期了，我们是因为他为了校刊来采访我而认识的。 啊，最后这个提示蛮明显的啊。 嗯，洋芋片，黑 丝，这有点太难了。 嗯，这个不难，这是你们这个年纪应该会看的啊，而且他们即将。 看了吗？ 他们即将要出续集电影， 怎么样啊？ 两位， 我还以为这一题对女性来说比较容易。 佩慈， 格雷的五十道阴影， 格雷的五十道阴影，你怎么这么冷静的讲出了答案啊？ 我也有看欸， 我不知道， 你说后面 有点像，可是。 后面朋友的支援吗？ 完全没有印象哎， 完全没有印象， 就很像，但是又不知道是不是。 好的， 我明明就有看。 洋芋片，晚安了，恭喜佩慈，佩慈，请你电话不要挂断哦。 感谢二位。 而且佩慈家好像在开 party， 后面超多朋友。 对啊，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花一鸣， 我是浩波，我参加 Spider Race Taiwan。 我是主轩， 我是陈碧昂， 我是燕， 我是云浩， 我是花莲达， 我是江浩，我参加 Spider Race。 我是木兰， 我是博乐士， 我是雷战。 这是一场人生态度的挑战。 11月26日就在新北市八里区， 报名请上雷比兔。 定律保险经纪人联名赞助。 重度玩家流行指标。实习座全英音乐奖最高纪录，英国最强流行天王。2016强势压轴重磅登场，罗比威廉斯，重度娱乐 ，Sony Music。 我是刘明湘。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爱情逼不出高下的，因为你眼中我始终是参赛者。 我们需要参赛者加入青春影城的行列。1:26，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0223639955。Hello， 老陈吗？ 我是老陈。 老陈你好。老陈今年贵庚啊？ 47岁 的老陈最近有去看电影吗？ 会计 哦，你有去看会计师是不是？ 会计师。 好的，老陈，你那个什么收音机关一下哦，谢谢。 好， OK， 好的。 Hello， 你好。 喂，你好。 你是？ 哎呦， 台北林先生。 林先生。 林先生。 好的，林先生几岁啊？ 30， 永远没记得。 对，永远没记得。 还是其实林先生每次回答年纪都不一样，我们也不记得。 每次都少对方一岁这样。好，林先生，你要选玛丽出题还是马克题？ 玛丽好了。 我哈？ 对。 好，那老陈跟林先生， 两位准备好了吗 ？OK， 老陈 OK。 老陈 OK， 有点可爱。 等一下想抢答的时候，大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请。 好。 疑似呢？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然后有三个男的站着，然后一个坐在椅子上。坐在椅子上的人就说啦，就看看旁边三位说，哦，我知道我拖你们下水啦，但是我不后悔。笑什么啦？我不后悔，因为我真的很高兴可以认识你们。干嘛？你干嘛就笑？ 这是不是你很爱的荒谬片？ 总之呢，我要送你们这个。他就拿出一个根本看不出来那什么东西的人，站着那三个人，其中一个人就问说：“这什么？”坐着人就说：“这一个是终极战士的尖牙宝物。”发问的人有点不可置信的说：“你说电影《终极战士》？”坐着人就说：“对，我想送给你们。”另外一个站着的人又说 ：“Serious？ 真的假的？”坐着就问说。你喜欢终极战士吗？我喜欢终极战士。他又问另外一个站着的人说，那你喜欢吗？他就回说，我也喜欢，但我不喜欢续集。坐着的人就问最后一个，也就是一开始发问不可置信人说，那你喜欢吗？他说，哦，我第一次看终极战士的时候不太喜欢，但后来越来越喜欢。这时候全场就尴尬了几秒，他就说，我喜欢终极战士，然后我们就互相握手。 两位林先生与老陈，陈先生与林先生，两位 再想一下。 你不要在那边想。 你是在等答案还是在想？ 在想。 好想好想播一休和尚的歌哦。 是 kiss kiss kiss。应该要放那个敲木鱼的声音。 老陈有 feel 吗？ 是那个活尸片吗？ 如果你有想讲的，你就讲。 突然忘记那个。 你们有感觉吗？你们有感觉？你们看过吗？ 是校园电影吗？ 我不能给提示。 童子军吗？ 啊？ 童子军吗？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林先生， 林先生，请说。 那个僵尸教战守则， 僵尸教战守则， 答错了。 老陈呢？ 我应该是这个答案。 你也要回答《僵尸教战守则》。 《僵尸教战守则》是怎样？是 App 上面在讲的吗？ 我看没有啊。 那 他们真的自己想的，他们自己听完觉得。 林先生的最后一次机会。 那个僵尸小屁孩。 僵尸哎，前几天我有看到僵尸小屁孩，我错过了看那部片的时间了啦。 所以答错了。 对，答错了。林先生 ,sorry 咯。 拜拜。 拜拜。啊，老陈，你要回答第二次吗？ 僵尸游戏。 为什么大家一定都要猜僵尸啊？ 刚刚那个有很僵尸 feel 吗？ 刚刚那个僵尸点在哪里？ 三个人。 你说三个站着的人很像僵尸？ 不是，那个 坐着的人很像僵尸。 《僵尸教战守则》里面有三个人，他们是童子军吗？然后大概是朝这方面去想的 啊。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过《僵尸教战守则》。 对。 那 我没有答案了，谢谢。 感谢你的加入哦，老陈。 拜拜 拜拜。 抢答时间来临，0223639955，续集电影要加1234，0223639955。请玛丽姐姐解答吧。 刚刚那一题呢？ 票又落入到匪人手中了。 是老板不是人。二。 1:33，0223639955，还有最后的两题，应该说三题啦，因为就是我们还剩下六张票。 嗯， 0223639955，欢迎参加今晚的青春影城。劲霸金曲。 对于爱情不追求轰轰烈烈，也许简单平凡的在一起更能证明那份真挚的爱。 Every road that you roam, That's what I wanna be, 多想成为你的眼睛，分担哭泣一起旅行，有你在就是美景。 That's what I wanna be, In your heart and your soul, 当世界进入安静，你的笑容依然动听，想看见你眼中的我们，想闯进你之后的人生，想记得你嗅觉心跳声，然后我们 要重蹈覆辙，想为你写一首歌，让你轻轻跟着和。That's why 你是我的情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打开后，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虾米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当日子东倒西歪，到哪里都是死相。我的人生不能就这样被打发，为自己。快逃！ 一万个不回头的狂欢， 跳脱规矩，解放想象。魏如萱《末路狂花》实体专辑全面发行。 我是杨丞琳。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郊外电力 UFO。 1:36，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在每天的凌晨12点钟到2点钟，一天的两个小时，一开始的两个小时，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青春影城欢迎你来挑战0223639955。嗨，你好， 喂， 嗨，你是？ 我是北桃， 北桃你好，北桃几岁啊？ 21岁。 为什么会要想这么久？ 因为我在想，我生日到过没？ 哈？哦，你说过了以后要加，往上加，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好，21岁的北桃，你稍等一下哦。嗨，你好。 嗨，你好。 你是 马克吗？你好，我是慧慧。 嗨，慧慧。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好，很开心你还在。慧慧与北桃，两位，我要开始喽。因为只剩下我的题目，好，影音题。这一题很简单。 真的吗？ 真的，真的很简单。准备好大喊你们的名字，哈、 哦。好， 画面的一开始呢，是在一条公路上面，然后公路是在山上的公路。 Thanks for picking me up, brother. Well, you know, you think I'm gonna miss my Sally getting up? Hey, how's your girl, man? She left me. Oh. Yeah, my mom died too. And my dad got deported. But I got the van. Nice. Yeah, right. I'm so sorry. 就这样子，20秒的短片。 啊！ 再一次哦，在一个公路上在开车，两个男生在讲话，其中呢就是在一个厢型车里面，然后开车的人说：“哎，你以为我会让我的狱友？你不会让我来？你以为不会来接我的狱友吗？” Well, you know, you think I'm gonna miss my Sally getting up? Hey, how's your girl, man? 然后男生问说：“哎，那你最近怎么样啊？”然后开车的司机说：“我的女朋友，我的老婆离开了我，然后他的家人都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Oh, yeah, my mom died too. And my dad got deported. 妈妈挂了。 But I got the van. 爸爸被遣送出国。 Nice. Yeah, right. 但是我有这个厢型车啊。就这样， 我觉得北桃跟慧慧现在非常愤怒。 为什么？ 什么叫做很简单？ 不是，这很简单啊，这小段很简单哎、欸。最近才又播过的。Cause I got the van, baby. 哦哦，悠悠，两位 有没有 feel？ 有没有感觉？ 在公路上面的厢型车，然后一个人，他从监狱出来。然后他去接监狱接他，接他的时候在那个路上他们在聊天，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哦，谢谢你来接我，说啊，你以为我会不让那个不来接自己的狱友吗？哦，那你最近过得怎么样？还不错啊，就那个我老婆离开我， 你不过就是把刚刚那一段 对啊，重新讲一次啊，我老婆离开我了，那个我妈死了，然后我爸被遣送回国 了。我刚刚听到那个厢型车，然后听到后面音乐，我以为是。主厨的那个 哦，五星主厨快餐车吗？ 对对对， 慧慧，请猜。 Louis， 错， 答错了，答错了。 喂，可以想到啊？ 你谁？ 可以啊。 哦哦，北桃， 北桃，请猜。 我要猜艺人。 答对了， 恭喜恭喜！ 慧慧，你赶快再挑战下一题。但我觉得下一题，你我觉得你再打电话进来挑战下一题，但我觉得下一题你一定也是不会的。I dare you！ 那干嘛还打、 啊？好啦，慧慧晚安哦。 好，晚安，拜 拜。拜拜。1:40。0223639955，剩下最后一题的影音题，然后还有一题的抢答题。 Be the perfect daughter, but I come back to the water. 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every turn I take, every trail I track, every path I make, every road leads back to the place I know where I cannot go, where I long to be. See the line where the sky meets the sea. It calls me. 最后一题的影音题，最后一题有挑战的题目，0223639955。Hello， 你好， 你好， 你是？ 我是订购专线。 订购专线，订购专线，你稍等哈。 好。 嗨，你好。 喂。 嗨嗨，你是？ 我是 waiting。 waiting， 好 ，waiting 与订购专线两位年轻男子的战争。订购专线最近有看什么电影吗？ 我最近。我看都是老电影 欸。有多老？我听听看。 我最近才把人形蜈蚣三集看完。 什么什么？ 人形蜈蚣。 人形蜈蚣。 不老啊。 很老吧。 因为我们想老电影可能是少女。 罗马假期。好好好，那 waiting 呢？waiting 最近有看什么？ 手札情缘。够老了吧。 怎么那么浪漫啊？ 你们两个都是走就是 内敛， 不是最近上映的电影路线。好，我要出题喽，一样是影音题，我会尽量的及时说说他们的对白在说些什么。目前这个场景呢，有分成两块，一块场景呢是在一个高架桥下面的电话亭，然后女主角呢在这个电话亭里面打电话。另外一个场景呢是男主角他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家里，所以他们的对话是透过电话的。好，准备好了吗？ 嗯。 为什么有人一直在打字的声音啊？ 还是话筒的声音？ 好 ，waiting 跟订购专线。狼嘞？ 我在。 喂喂喂。 好，要开始喽。 好好好。 电话响了，女生在公用电话里面，公用电话亭里面拨电话。那个， 高木君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あかりちゃんよ。 妈妈接了电话，是明理的电话哟。 你日中はどうすんだ？ 男生说：“ せっかく受かったのに。” 你要转学，好不容易才考上的。 次の法律に手続きするって。 女生说要帮我办转学手续，对不起。 明理が謝ることないけど。 葛飾のおばさんちから通いたいって言ったんだけど。 明理你不用道歉的。我本来想要去，我本来想要去奶奶家，可是他们说我太小了，不可以一个人生活。 もういいよ。もういい。 别再说了，别说了。男生哭哭，女生也哭哭。耳が痛くなるくらい押し当てた受話器越しに、明かりが傷つくのが手に取るように分かった。でもどうしようもなかった。一样，短短的三十秒。两位 ，waiting 以及定 关于爱情的电影吗？ 是关于爱情的电影啊，是关于爱情的电影啊。总而言之呢，就是一个女生，那他们好前情提要好了，他们本来很好，然后结果没有想到， 我来搜寻， 女生就跟男生说我要转学了，然后男生说 日本 什么？转学， 转学， 就这样，最好这样搜得到，我真的不相信。 转学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关键词？ Waiting 可以猜秒速五厘米吗？ 秒速五厘米，确定吗？ 嗯。 后面谁在讲啊？ 你们是跟佩慈同一挂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呜呜耶 ！Give me five, oh man, yo！ 新海诚的电影， 是的，没错。好的，请waiting电话不要挂断哦。 好， 感谢你订购专线。 好哦， 订购专线听起来今天好心不在焉，跟不开心哦。 其实我是想讲，我今天做了一件蛮不道德的事情。 你做了一件不道德的事哦。 嗯， 那你等一下。好，我们要先接waiting的电话，就是秒速五厘米。订购专线也做了什么 不道德的事情呢？ 好，我换了一个工作，我的职业名称叫做宿舍管理员。今天有一个陌生女子到宿舍来，她说她要找人，然后我就把她要找的那个女生的工号给她了。 工号是什么？ 因为我的宿舍是给工厂的工人住的。 嗯 嗯，然后说哦，她找了个女的，然后她问工号，但是我就把工号给她了。 嗯， 就是这样。 所以你现在觉得很内疚吗？ 嗯，因为那个女的来找人，那个女的已经结婚了。然后我们公司那女的在当小三，她要找那个女的对质。 哦。 那我就直接把那女生的工号给那个陌生女子了。 但有守则说，其实不可以这个样子吗？ 好像是没有哎、欸，因为警卫也说，哎、欸，你去帮他查。 哎、欸，可是这样不是很不安全吗？你不是应该是先跟里面人确认说访客你认不认识？ 要 不 要 对啊。 是没错，但那时候实在是太赶着下班了，警卫就说、哦、你就查，那我就查了。 哇，所以今天就有一个这个世界上有一位小三倒霉了，因为订购专线赶着下班。 哦，对啊，明天我要去跟领班自首这件事情。 哦，好吧，那祝你明天好运，订购专线， 谢谢你们， 拜 拜 拜拜。 我们剩下最后的一组，可以去看《怪兽与他们的产地》0223639955，会是一个要比反应神经的秒杀题，请打电话进来吧。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爱卿的 My Angel， 今晚的最后一组幸运的观影贵宾，你好。 你好。 你是？ 我是 Alan。 Hi, Alan。Alan 听青春点点点多久了呢？ 啊？ 你听青春点点多久了？ 听半年。 半年。Alan 现在几岁？ 32岁。 好，你稍等哦。Hi, 你好。 你好。 你是？ 我是阿甘。 阿甘，阿甘听青春点点多久了？ 2年有了吧。 两年，有天天听吗？ 欸，嗯，没有。 没有。好。接着下来这一题呢，与其说是电影题，只是电影相关题，有点益智感觉。两位呢，在我问完问题的时候，请抢答好吗？ 好， 大喊自己的名字，哦。 我们先测试一下反应，321，就你们喊自己的名字。 大喊自己的名字， 321。 阿甘， 后面有一个人在乱叫，是谁啊？ 对啊， 他是你的超级粉丝， 董桥。 再一次。 321 Alan。 好， Alan， 好，看来阿甘好像没有什么竞争力。好， 我这边那个声音变很小声欸， 这样声音有大声一点吗？ 有有有，好多了。 好，我要出题咯。 好， 请问青春点点点在11月20号要在星星秀泰请大家一起去看的电影是哪一部？ 阿甘。 阿甘，恭喜 Alan， 感谢阿甘。好的，我们11月20号要跟大家在星星秀泰看场场搞红趴，所有的讯息呢就请你上 Facebook 青春点点点。对，用 Facebook 上青春点点。手机的话也是看得到置顶吗？置顶 看得到吧，我没试过， 你试试看好不好？ 现在哦， 剑歌金曲。只有痛过才算真正爱过。一个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艾米丽·山黛。金榜停留最长纪录，全英音乐奖最佳女歌手，新世代灵魂歌姬艾米丽·山黛，不朽天使，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爱自己更美丽，俏源胶原蛋白粉，清新柑橘口味。没试过千万不要说你认识胶原蛋白，没吃过千万不要说胶原蛋白有多神奇。现在就来体验奥提密斯嫩白益生胶原蛋白粉，快上 FB 搜寻爱自己更美丽。 从浅浅前世开始寻找你的名字。突破日本百亿票房 ，Red Wings， 你的名字电影原声带，环球。 大家好，我是方大同。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55在这个时候 pour hot water in 去泡拉面是不太健康的行为。 不行，昂对昂对，不可以， 不要这样子。最后跟你说一声晚安，然后希望我们星期天在星星秀泰下午见。然后可能会有人说，那到底是几点啊？几点见？ Right now 我也不知道，因为你知道电影院都是在星期四才会排下个礼拜的 场次、 uh-huh、所以我会在星期四的时候才会知道我们确切的时间什么时候。 我一直以为我们一直宣传已经宣传到我怕大家烦，但经过刚刚的抢答题我发现宣传不给力。 没有，我们有一直宣传，我们根本没有一直宣传啊。 因为我星期天的金文点点哈里路来也有讲， 嗯， 然后今天开场我好像也有讲。 哦，今天开场你有讲？ 难道我又上世纪了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在刷赛啊。 我觉得我好像有讲啊。 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声晚安咯，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明天来点歌哦， 拜拜。 每个父母都是自己孩子的中文启蒙老师，听说读写浑然天成，平均2岁就能逐渐开口说话。然而大多数孩子接触英文学习却是写读说听完全颠倒，学习多年却仍旧无法或不敢开口。帮助孩子启动英文思维平均只要8到12周，请拨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车子要出发了，熊抱戏励志歌手车志力， 不肯拥有大舞台，爱却有坚持的光彩，爱不是长得那么帅却温柔像 车子，首张国语专辑志同道合，上行娱乐励志发行。 迎风闪闪闪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娃娃魏如萱，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凌晨2点整。 MIA Cigarettes 化学兄弟 Yola Tango Fox 音乐艺术 美食与百万夜景。11月25至27都在香港音乐之艺术节 Cotton Flap。今年不要错过的冬天小旅行。我是 Rihanna， 我们香港的。